今明两天本市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较好，天气晴天为主，风清气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低，请大家注意及时调整穿衣，防止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天气预报我就不算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回顾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施胜杰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带来的呢，是一组近年来啊，施胜杰先生在舞台上和石富宽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一段施胜杰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福寿全》。 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照掌声，都别误会啊，我不是要掌声，我觉得观众这个热情的掌声是献给刚才为大家表演的那些艺术家的。 没错， 是献给您的。 不敢当。 同时也是向我表示祝贺的。 祝贺你什么呀？ 因为我终于找到您了。 找我？ 大家不知道啊，石富宽先生太难找了。 各位，您别听岔了啊！主要我前一段工作太忙，我呀下海了。 我说呢，后来在网上才看见你。 桃花鱼 不是在互联网上才看见您， 真聪明。 当然，网上不是有您条子。 就说呀，那叫博客。 对，我一看网上，哎呦，您人缘太好了。 怎么见得？ 每天点您的人不下十几万。 这点我？那什么，我们可不出台啊。下回再说，说清楚了，那叫。点击 没错啊，点击不就是点击吗？ 不是，你不能这么跟我说话，你拿我开的这不成啊？ 我看大家乐了，我没理解，可能我这个国语讲的不太好。 不是你， 我这个可能逻辑性有点差。 不是你， 我能自我介绍一下？ 干嘛的？ 我从毛里求斯来。 太远了，国外刚回来。 对。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我们董事长在海外漂泊多年，但是特别喜欢国内的电视节目。哦。偶然一天呢，通过卫星在电视上看见您说相声。 我瞧见我了。 坏了啊！打这儿就被您迷住了。 是吗？ 从此就成了您的粉丝了。只要电视上有您说相声啊，锁定频道，这一天就什么都不干。 是吗？ 这么喜欢我？ 何止是喜欢，简直就是崇拜。 是啊， 对，关键你为我们董事长解决了一个困扰了多年的科学难题。 什么题呀？ 我们董事长虽然海外经商腰缠万贯，但是一生崇尚科学， 哦， 一生研究进化论。 嗯， 他对人是猴变的这一学说一直是以怀疑来的。 就是他不信。 自从看见您之后，您猜怎么着？ 怎么着？ 他信了。他这个思想宽限制吗？他还没有变过来呢。 董事长什么眼神啊？这是， 我关键是他太喜欢你了。 不是，你找我干嘛呀？ 是这么回事 啊？ 最近呢，家里出了一点事儿，准备请您帮个忙，到毛里求斯来一趟。 怎么着？我 对 毛那个吹毛求疵来一趟。 吹毛求疵干嘛？毛里求斯， 甭管哪儿了。 嗯， 帮忙。 对， 白干我们可没有时间啊。我们是有偿服务。 好，我懂，我知道，这我知道 啊。 香港你们这一行的都是暗中收费。 对了， 超时的叫加工。 不是不是不是， 一个小时。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 啊， 就是我，不能啊，白给他们干。 哦， 这话怎么念？ 哦， 就是说啊，这个我可不在乎钱啊，我说明白了啊，我说就是这点事儿。 什么事儿？ 就是钱这事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石先生，这您放心， 哎， 只要您去了 啊。 我保您赚一大笔钱。 你保我？ 那包在我身上。 不是，那您在公司是？ 这个忘了介绍了。 嗯， 我是总经理，你们国内都叫老总。 您知道？ 当然。 对，我们是姓张啊，张总。 对， 这姓李，李总。 嗯， 这么习惯称呼。 对 啊，您贵姓？ 我免贵姓祖。 哦， 叫我小祖就行了。 那我可不敢。 我没关系，我爱听。 不敢不敢。 您叫 石富宽。 您好，石先生。 您好，祖宗。 哎，我爱听， 我不爱叫。我是祖宗。 哎， 来。什么事儿？这是不？你找我什么事儿？ 喜事。 喜事。 对， 明白了。 什么？ 董事长过生日。 过生日算什么喜事儿？喜事。 董事长啊，娶儿媳妇。 董事长没儿子。喜事。 没有儿子。 对。 董事长闺女出嫁。 嗨，就一个姑娘早嫁人了，外孙子都跟你这个儿呢。喜事。 什么事儿啊？ 我们董事长 啊， 咽气 死了。 哎，说来非常偶然，毛董事长80多了，没病没灾，身体特别健康。 哦， 由于喜欢您，在国内托人买了您一张专辑 光盘， 天天坐那儿看。 嗯， 偶然一天看您说相声，哈哈一乐，哈哈哈哈，这个石富宽真的好好玩啊，他妈的。 完了，让我给乐死了。 都有那么句话叫真是乐死人， 就是把我这儿留下的。 这叫老喜丧。 是 董事长女儿嘱咐我们要大办丧事。在瑞士银行取出一点点钱买了一块墓地，折合人民币不到2亿吧。 这还一点点钱？ 骨灰盒用的是新丝楠木，在南非定做的，完全是金银珠宝、翡翠玛瑙的装饰。正中间有一块钻石，有这么大个儿， 好钻石，带松紧的。 有一块名表殉葬，瑞士名表，的牌子叫江士丹顿，据说那是无价之宝。 这表什么样？ 没盘没针没瓤子， 酒瓶子盖，这等报时。 关键就在这儿。 嗯， 这表盘设计的是个小舞台，报时的时候从里边出了一圣诞老人，这手拿一铜锣，这手拿一锣锤，走到台口，当当当，3点了，他又回去了。 不有这么好玩的东西怎么陪葬了？ 董事长生前喜欢吗？哎呦，董事长女儿出过门，叫大办丧事，按国内的习俗要吊唁7749天，每天摆80桌宴吃席，外是中餐的，在二楼西餐厅有西式的自助餐，随来随吃。出殡那天，僧道弥翻奏中国的民间乐曲，外国军乐队奏进行曲，近10000人全部带孝。据说那天外国卫星要向全球现场直播，互联网上介�绍我们董事长的生平，还有10几个国家的元首要参加葬礼。 您等等，啊， 哎，我刚爱笑，干嘛？ 不是祖先啊？ 怎么改祖先？您还是叫那个？ 叫祖先我习惯啊。这么隆重的事儿，您把我请来去干嘛呀？人家外国元首到这儿来吊唁，我站那给人说段相声，到这儿哈哈一笑，那董事长不一定非把我轰出去。 我您不用说相声，您去了之后，您往灵堂旁边一站，完了。 我懂，这叫守灵， 站1个小时，500美金， 500美金。 对， 那他们亲属 爬子可没有这个待遇，谁让董事长生前喜欢您呢？ 没错。 怎么样？ 这粉丝里头什么人都有。您想想，这1钟头是500，10个钟头是5000，24个小时。 不用站那么长时间，到了晚上客人走了，您就可以休息。 不是，不是啊，不在乎啊，真的厉害，我根本不在乎钱啊，不在乎钱。我跟董事长，我们爷俩有缘分。哎呀，我再者说，我这人较少。这么办，您给我旁边预备一草帘子， 干嘛？ 盯不住了，我一迷瞪就成。不过这迷瞪这钟点，咱可也算在里头。 那深更半夜的，您一个人守这骨灰盒，您不害怕？ 不是，没事，他有这玩意儿，他不是壮胆吗？ 那这样吧，我给您凑个整，每天按10小时计算，一天给您5000美金，7749天，您一共拿走25万，您看怎么样？ 你等会儿啊，25万美金， 每天 25万美金折合人民币。1:1.78，不对，这就闹了。这钱可不少 啊， 不少。 怎么样？ 定了， 您赢了， 赢了。 那就这样， 好， 好吧， 好。 那个出国的手续、机票、护照，我都给您办好了。 谢谢。 明天咱们俩人一块乘坐美国高贵太平洋航空公司的WC号航班直飞蒙古。 好，这航班号听着都耳熟。 明天早上我派车8点钟到家去，您千万别误事。 您放心，这误不了事。今晚上回家我不定睡得着睡不着啊。这么办，我4点钟起来，我等您。 不用 了，4点。 咱8点钟准时，我接您。 好， 那您忙您的。 好，谢谢。 我呢，我还有点事儿。 谢谢，谢谢。 我要会见几个外国客人。 好，好， 那就行了。行，您真好。 好，谢谢。 哎，对了， 人要走运。 我等会儿时间。对了，对不起，太仓促了，忘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办这么大的丧事，您去了之后，您不表示表示？ 哟，干嘛呀？我们还得操点份。 不，您误会了，不是让您出份的。我说您去了之后，您这身衣着不太…… 哎，不用您提醒，我肯定我出国呀。西装4扣的。 不， 西装 不。我是说您去了之后，您是不是在腰里系上一根白带子？ 咱有招，人家亲属系白带就行。我跟董事长非亲非故， 董事长可是说了，玩儿去的系根白带子得2万 美金 欧元。 哦， 您考虑一下，您要实在为难呢，您就可以把这免了。你想啊，今天， 爹，我不在乎钱啊，真不瞒说，不在乎这钱，对不对？这董事长呢，咱到那儿。人都带着，咱不能特殊， 是吧？ 不能特殊， 这个人真配合。记了， 这 系根白带的。 对， 那么系上白带的之后，您 啊， 您这双鞋是不是也得绷上点？ 鞋绷上， 跟带子一个色儿的。 甭管白布就是校鞋。 哦，凡是绷校鞋的也给2万 美金、 欧元。 哦，崩。 这怎么回事？光是我们这个鞋还省我们自个儿的鞋3个多月， 是吧？ 可不为了钱， 想得多了， 不在乎这钱。 现在的光着鞋 好看， 您这个脑袋上是不是也得戴点什么？ 戴什么 帽子？ 什么帽子？ 跟这戴的鞋是一个色的， 不叫帽子。 啊，凡是戴帽子的也给2万， 每天 欧元。 戴，戴吧。 为什么？ 省得我们自己头发乱了，我这很注意发型，老子不在乎钱，在乎发型。 那么您戴着帽子，系着带的风筝鞋，您这件衣服是不是应该换一换呀？ 换什么？ 换一件肥肥大大的，跟这帽子戴的一个色儿， 小袍子。还对呢，这整个一套啊，这是。我明白了，戴着校帽子，穿着校袍子，系着校带子，穿着校鞋，黑麻带孝。我往这一站，我站怎么回事？ 不是您穿着校袍子吃饭的时候，不省得把您这袋给油了吗？ 不是，你管着管不着？ 不是为你好吗？ 你为我为谁呀？ 不是，这人怎么想不开呀？ 我怎么想不开？ 我问你，你们演戏的时候是不是该穿也得穿呢？ 这演戏的不是假的吗？ 这也不是真的，那不也假的吗？ 是啊，那演戏穿完那儿还单给交劳务费呢。 我这也没让您白穿，不也给您钱吗？ 那这两万， 我们总掌柜说了，凡是穿校袍子的给5万外加一辆奔驰车。 那什么那个当然穿呢、啊、穿呢、啊、 穿吗？ 眼看天凉啊，穿袍子这不暖和吗？不冲这钱，不是不 我理解您是不在乎钱。 对， 没错。那这样好不好？ 怎么着， 咱们去之前咱俩在这儿先排练排练。 啊，打量 那个帽子袋子袍子我都没带 啊， 咱拿这个呀，咱们打个比方好不好？ 好吧， 那这儿就好比是那白袋子，您先把它系上，好吧？ 走走走， 我看您像不像，好不好？哎， 走，咱试试，就试， 咱试试。 没问题啊，试试吧。行行， 因为这个美金欧元呢，说实在的啊，您跟我们董事长有缘分。 是是啊， 这老爷子生前喜欢你。您买个戒指。哎，这就有点意思了。 大伙儿得了吧。 不不不，别摘，咱俩得排练排练，您得带着感情啊。回头您去了，董事长女儿一看您嬉皮笑脸的，非怪罪下来怎么办呀？ 那怎么办？ 这样，咱们表演一下。比如说这儿就是灵堂，您看这个吗？ 这是醒目。 不，这就是骨灰盒。董事长就在这里边装着呢。 董事长是蛐蛐。 这不干什么，打个比方。 哎， 您抱着他。 我得抱着 他。回头我一喊孝子节哀吧，没事连哭带喊叫爸爸，我看你想不想。 知道了吗？ 好不好？ 这没问题。 现在开始。 哎呦， 不是。对付这种财迷就得这样了。不干什么呀？开始啊。 来吧。 孝子节哀。哎，怎么不对？怎么不对？ 刚才你可说了， 说什么？ 董事长没有儿子。 是啊，董事长是没有儿子。 那我呢？ 如果有人问起你呢？ 啊， 就说您是董事长生前呢在菲律宾包二奶生的私生子。 你准不准呢？你？ 连美金欧元代替车可全归您了， 财产分一半我都不干了，我当孝子去。 不是。咱有话好商量， 就没商量。我干什么？地公园呢？ 我没话，我跟您说了，找您就是让您当教主的。 你怎么不去啊？ 我不像， 就是我像。 不是，咱们啊，有话慢慢说。 什么慢慢说？我告诉你，你回去能办事儿了。怎么这是？我怎么让人当教主去？像话吗？这个大小都知道，师傅快说相声，大小也有个腕儿啊，是不是？爹，不花不花当孝子，我这脸往哪搁呀？ 得， 对不对？ 您也别生气，得，就算我没说， 你给我脸哪？ 不，咱俩就算没见着，好不好？ 本来就没见着嘛。 哎，真是，这就叫好心当做驴肝肺。 什么好心呢你？ 真的。哎，我们董事长也不怎么了，生前非看着他了，这也算没缘。我跟大家说说啊，要不心里憋着。我们董事长说，在欧洲阿尔卑斯山下月亮湖畔，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地方，盖了10栋别墅。 不就房了吗？ 每栋别墅多大咱先甭说，就说每栋别墅那花园足有5000多平米。 你说那是飞机跑道。 每栋别墅都是按超六星级国际酒店的内部装修，花园里种的是各种的奇花异草，宾馆里边别墅里边摆放的全是世界各国的名贵家具。 那么大房子谁住？ 那不用你操心，董事长生前在世界选美大赛当中花高薪聘用了前10名的模特，平时每人都一栋负责打理。这十个模特全都20来岁没结过婚，太漂亮了我先甭说，就说长得难看的吧也跟麦当娜似的。董事长女儿说了，只要给他爸爸当孝子，让他在这10个模特里边随便挑着，然后送一道别墅，住烦了连模特在别墅可以再换。我看他也是没来了，我这个就上来了，他不干我找你走的。 哎，你今早有杨作风，到那儿犯病人添乱。 我说你不干， 我干。 我说你不能给人当孝子。 谁说的？给你闹着玩呢。 我说你让同行同业知道你这脸盲那儿放哦。 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哟。我呀，我走自己的路。那李金斗啊，眼红去吧。 那咱接着排练， 排啊！ 那您抱着这个， 抱着， 我喊一嗓子，哎，我看您像不像？ 您来开始啊！ 孝子节哀吧， 爸爸，您白月亮怎么早不认识啊？爸爸，您把那麦当娜给我留下，爸爸，哎， 好呀。 走 哪儿去？ 出国。 董事长没死呢， 管我呀。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施圣杰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这段福寿全，我们第一时段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施圣杰先生在舞台上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加油干，王磊、施鹏作词，楚贵人作曲，施鹏演唱。 咱中国人就要有中国范儿，说出的话就一定要兑现，干事就要干出个模样来，不到长城就不算是好汉。咱做出成绩给大家来看，全世界纷纷都给咱点赞，咱为了中国梦必须奋战，创造出奇迹才能够不凡。加油干，加油干，鼓起袖子加油干，不怕苦不怕难，加油干，嗨哟，做梦比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壮阔 破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这儿，跟我来立亮，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顾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先生啊生前在舞台上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上一时段呢，我们已经说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准备的呢是一组施圣杰先生啊近年来在舞台上和石富宽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这一时期呢，施圣杰先生啊不仅表演了一些像刚刚上一时段我们听到的传统相声福寿全这样啊过去呢不常表演的相声作品，同时呢，施圣杰先生啊，也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啊，和其他相声名家曾经上演过的一些个人的代表作品啊，和石富宽先生呢合作，重新搬到舞台之上。下边呢，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欣赏一段施圣杰先生的代表作《摇篮曲》。 我的后台啊，我看了一下节目单 啊， 今天为大家做精彩表演的，您是岁数最年长的一位艺术家。 哎，还真是，岁数最大就是我 了。您今年 67周岁， 67了。 嗯， 精神矍铄 啊， 这说明您焕发了艺术青春。 是， 同时也说明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对， 人的健康状况也在不断的改善。 是， 所以我们国家呀，现在就步入了老龄化的社会。 对，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我们就要反映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写一些反映老年人生活的相声作品， 这应该 在舞台上来展示一下。 对， 最近呢我就搞这方面的创作 啊， 要想写好一段相声就要深入生活， 体验生活， 要观察一下老年人平时是怎么度过日子的， 这应该 大家了解。施圣杰 啊， 我生活在东北的哈尔滨， 黑龙江。 就在上个周末 啊， 我到松花江畔， 啊， 那儿老年人比较多。 是啊， 我想观察一下他们平时怎么度过这周末。 哦， 在黄昏的时候，在晚霞的映照当中， 哦， 走来一对老人。 从 背影看已经年过古稀。 哦， 就见这对老人十指相扣， 哦， 互相依偎着。漫步在松花江的林荫小路上，哎呀，这个画面太漂亮了。 是啊， 就像一幅油画。 对， 我紧走了几步。 干嘛？ 我到他们身后。 嗯， 我想听听他们说的什么。 哦，要听听悄悄话。 就见这位老先生 啊， 给老夫人系了系脖子上那个纱巾，非常深情地说了一句，回去吧，有点冷了。 老太太说什么？ 不回去。一回去死老头子就不让出来了。 哎，啊， 哎呦，把我感动的呀！ 不，行了，什么你就感动啊？ 怎么了？ 不是两口子， 是两口子。 那这死老头子是谁啊？ 那是人家娘家哥哥。 娘家哥哥， 老太太的哥哥，跟他一块儿生活。 哦， 人心疼自己妹妹，怕你再出来再冻着，所以老太太跟人叫死老头子。你这思想太复杂了， 吓我一跳。 这就是相声。 对啊， 把生活当中的小事拿到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表达出来，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对， 您听施胜杰的相声跟别人说的相声都不一样。其他那些相声演员说那个都是编的， 您这个 真的。 对，我听着也像编的啊。 不是，这就是来源于生活素材。我们今天是个颁奖晚会。 是啊， 牡丹奖啊，是我们曲艺界最高的奖项。 对， 它跟这个电影百花奖、金鸡奖和戏剧界的梅花奖是同等的。 是 同等的含金量。 嗯， 要想获得曲艺的这个牡丹奖，你必须有一定的艺术造诣和成就。常言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哦，得下十年的功夫。 这些获奖的这些艺术家，您不知道他们在生活当中流了多少汗水，甚至于泪水。 哦， 相声演员也是这样。 嗯， 平时要练功，我们小的时候就刻苦练功。我们练功比较简单， 是 练我们的吐字和发音。 哦，练嘴里头。 我们在窗户上贴上一张宣纸。 哦， 早晨起来对着宣纸练这个我们的丹田，练我们的口齿，练我们的逻辑重音。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板凳宽扁担长。 哦，为什么搁这纸前面练呢？ 汤汤汤汤汤一趟，练完之后一看这个宣纸上 怎么样， 连一点吐米星都没有。 吃功夫。 哎，这就叫功夫。 哎， 所以说嘴里有毛病的人当不了相声演员。 有什么毛病不行呢？ 说不了相声。比如说生活当中大家常见的，咬舌。 哦， 见舌。口吃，大舌头。这都说不了相声。 是吗？ 特别是大舌头。不但说不了相声，带有儿化音的字儿也说不上来。 哪些个字说不上来？ 比如说今儿。 哦，今天的今。 今儿大舌头说不上来。 他要一说 就 有毛病。 说明儿， 他一说 明，说这破了，来点220 到他嘴里头， 来点二不二。像什么针尖鼻管点根眼儿， 他要连起来说 针尖鼻管点个眼儿， 哇，这是不行 啊。带有儿化音的字儿说不上来 啊， 有的歌也没法唱。 哎，那不一定。 嗯， 说话受影响，唱歌没有障碍。 我有的歌唱不了。有一首河北民歌叫对花， 特别好听， 一唱起来很欢快。 您给唱唱。 一唱这样。正得里得月来呀，开的什么花得啦，正得里得月得来呀，迎春开花。七不隆咚锵咚锵啊，得喝撒。八不隆咚锵咚锵啊，得喝撒。 好， 得喝撒。 哎，能打嘟噜， 多好听。 好听。 大舌头能唱吗？ 照样唱。 大舌头一唱麻烦了， 也好听。 正得里得月得来呀，开的什么花得啦，江的里的月的来呀，迎春开花。七不隆咚锵咚锵， 咱们听他这嘟噜， 得响。唱不了， 我们连词儿都变了。 其实啊，我们相声演员台上一唱，观众给我们鼓掌。 嗯， 我们都明白。 是， 我们要四门功课。 哎， 说学逗唱。 是， 不但会说，我们还要唱。 嗯， 我们唱是属于学的。得下，唱不了， 我们连词儿都变了。 其实啊，我们相声演员台上一唱，观众给我们鼓掌。 嗯， 我们都明白。 是， 我们要四门功课。 哎， 说学逗唱。 是， 不但会说，我们还要唱。 嗯， 我们唱是属于学的范畴。 哦， 平时要下功夫， 要认真的跟姊妹艺术来学习。 应该 主要是在舞台上啊，通过我们的表演向大家来介绍。 嗯嗯， 主要是作为一种研究。 哎， 根据我的观察，就发现这唱歌 啊， 不单单局限在舞台上， 那 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生活当中也有吗？ 太普遍了 啊！ 你看今天来了好多年轻的妈妈， 女同志， 年轻的妈妈哄孩子睡觉，这里就有声乐。 这有什么声乐？ 歌曲， 哦， 摇篮曲， 有。 年轻的妈妈把孩子抱起来， 嗯， 要哄他睡觉，随便哼哼这么几句，这就叫摇篮曲， 是吗？ 这婴儿很自然就睡着了。 哦， 我给你学学。 您来了。 比如我就是一位年轻的母亲， 好， 把孩子抱起来，睡觉啊，睡觉，爸爸上夜班去了。闭上眼睛， 嗯， 这就要唱啊。 哦， 婴儿很自然的入睡。 是。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蛐蛐儿叫铮铮，好似那琴弦儿声啊，听儿那个响，鸟儿动听。轻摇篮儿轻摆动，娘的宝宝闭上眼睛睡呀嘛，睡在梦中。您醒点，您怎么回事啊？ 你还别说，一听唱真有点困了， 就这么灵 哦。 一唱摇篮曲，不但婴儿睡了，老爷们都着了， 啊，非得唱摇篮曲。 一唱孩子准睡 啊，不一定非得唱摇篮曲。 那依着您， 唱什么都一样，哄小孩， 哄孩子睡觉就得唱摇篮曲， 啊， 孩子睡着。 太绝对了，唱京剧 啊， 照样可以哄小孩入睡， 哄孩子睡觉 没问题。 唱京剧， 京剧 唱哪功啊？ 要唱咱就唱花脸呐， 哄孩子睡觉。 对啊， 唱京剧那个大花脸 多过瘾呐， 那能行吗？ 没问题， 那咱试试。 你来， 你这可是抬杠。 嗯， 唱花脸哄孩，那就得男同志了。 对啊， 花脸吗？ 嗯， 把孩子抱起来。 哎， 睡觉。 您不用这么大声音， 你妈上夜班去了。 嗯， 把你交给我了。 是， 打吃完饭就哭，哭的这闹心。 嗯， 睡。 你别嚷， 闭眼。 嗯， 闭去。闭眼懂不懂？闭眼 怎么还上手了？ 非得唱啊！ 啊， 你妈唱那个我也不会。 是， 我会唱京剧，唱两句你得睡，不睡我揍你。 好， 注意听我给你唱。对，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的降降，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着，如若一时还得不睡，孩儿啊， 怎么样？ 老我怎么对你？ 嗯， 绝不亲啊！你倒是睡呀，啊！你再瞧这孩子， 睡着了， 吓死了！ 嗨！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施成杰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一段摇篮曲。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啊，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2011年初的一次演出中啊，在上海表演的一段相声《笑口常开》。世博会这样一场盛会啊，刚刚结束，那么在作品当中少不了也有很多的元素是和世博会相关的。 第一个节目就我们两个人上台为您表演。 哎， 我跟石富宽老师，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儿，一点点长大的 发小， 我们是老邻居。 对对， 小的时候我们一块儿上学， 哎， 一块儿读书， 是 一块儿做作业 啊， 做完作业我们一块儿过家家， 就是做游戏 啊，我们都有表演天赋。 是， 做完作业以后我给自己画上胡子， 对， 我装爷爷。 哎， 那时候他个儿矮， 是 他胖， 嗯， 老装孙子。 对对对， 扮演孙子。 哎，就是小孩们演戏。 对对， 我们都特别喜欢曲艺艺术， 爱相声， 同时拜师。 嗯， 他拜了曲艺名家高凤山先生 恩师， 我呢就跟我爸爸学说相声， 施世元老先生， 相声世家出身。 没错， 所以我小的时候我最爱听的是我爸爸说的相声。 哦， 但是很遗憾， 嗯， 十年浩劫老人家没有熬过来，就离开了我们， 去世了。 我爸爸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谁呀？ 侯宝林先生的相声。 那你的恩师 说得真好。 嗯， 但是很遗憾 啊， 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老人家也离开了我们， 也去世了。 侯先生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谁呀？ 马季的相声。 大师兄 说得好。 嗯， 但是也很遗憾 啊， 几年前离开了我们， 也去世了。 马季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嗯， 侯耀文的相声。 哦，我原来那伙伴。 也很遗憾，三年前离开了我们。 对， 侯耀文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谁呀？ 现在我最爱听的 哪一位？ 就是你了。 喂，走， 喜欢呐， 整个一丧门星啊，喜欢听谁谁走了，这像话吗？ 您误会了、 啊、 我的意思是想说，希望您呢、 啊、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对，压根我也没死啊，想怎么讲话呢？这是想好了再说， 就是喜欢您。新的一年到来了， 是 先给您拜个年。 哎呦， 祝您新年快乐。 谢谢。 回顾2010年， 嗯， 我国有好多的大事儿发生。 对， 我觉得最令世人瞩目的一件大事， 什么？ 就是咱们上海成功的举办了世博会， 非常的圆满， 184天， 嗯， 吸引了国内外7000多万的观众到这儿来参观， 破纪录了。 特别是我们上海的世博会， 嗯， 为我们祖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的提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世博精神， 嗯， 激励着我们今后是勇往直前。 说得好。 哎，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啊。 嗯， 世博会期间我们两个都来了。 来了， 我们为观众们演出， 在这文化广场 演出之余，我们去参观游览， 我们也看了看， 到各个场馆去看一看 啊、 嗯、中国人外国人太多了。 是 让我最骄傲的，我遇见了一件事儿、嗯、 什么？ 就在咱们中国馆的门前 啊， 我遇见了联合国组织的一个世界各国的参观旅游团。 哦，各国朋友都有。 这些外国人在那盛赞上海的世博会。 嗯，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哦， 我在旁边一听，我感到格外的骄傲。 哎， 嗯， 那些外国朋友， 嗯， 怎么夸奖咱们世博会的？ 外国朋友怎么夸奖？都说的外国话，你也听不懂。 嗯，外语我懂 啊， 只要你说上来，我就知道哪国朋友。 你有这把握？ 有。 那你听听是哪国人？ 你说， 你注意听。 嗯。 游戏 嗨， 上海， 嗯， 一级棒乔吉娜，一级棒乔吉娜，美国人， 日本朋友， 哦、 对吧？ 啊，姚吉拉比上海烧斯密达， 韩国朋友 ，very good 上海 ，OK， 英国朋友， 阿拜阿拜，阿拜。 等等，这是哪国朋友啊？ 美国哑巴。 我说听不出来了呢。 连美国哑巴都称赞咱们上海的世博会 办得好啊， 所以作为中国人我感到骄傲。 对， 为什么上海世博会办得这么成功？ 您说， 除了我们市委市政府的努力工作之外， 嗯， 我觉得我们的志愿者功不可没， 全市人民都做出了贡献。 20多万的志愿者， 嗯， 工作大概有1年的时间， 太辛苦了， 辛辛苦苦啊。 嗯， 作为一个志愿者不容易啊。 是啊， 首先要年轻， 嗯， 而且反应要快， 哦， 口齿要清楚， 对， 掌握一门外语， 嗯， 最关键要讲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哦，这是对志愿者的要求。 因为啊，他除了世界的，包括咱们国内的，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游人， 嗯， 所以对话反应要快，说的要准确。 哦，我们的志愿者， 哎，说话有语病的人当不了志愿者。 嗯， 还有一种人当志愿者也比较困难。 什么呀？ 咱们生活当中常见的， 嗯嗯， 口吃。 哦，就是结巴。 其实啊，我觉得啊，这个不是病 啊。 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有没有说话很吃力的朋友。 嗯， 我告诉您个办法， 哦，有办法， 特别好矫正。 哦，您说， 完全是一种心理障碍。 哦， 我告诉您的办法很简单。 嗯， 如果您觉得您说话有点吃力怎么办呢？ 嗯嗯， 就是在您要说这句话之前，把这句话在脑子里先想一遍， 准备， 哎，就是先背背词儿。 嗯嗯， 然后您再说出来就比较流利了。 哦， 关键是要勇敢，要大方。 嗯， 勇敢的去跟对方交流。 哦， 时间长了您说话就很流利了， 可以治愈。 我为什么有这个体会呢？ 嗯嗯， 因为我哥哥就口吃。 哦，结巴。 哎呀，越着急的时候越口吃，在生活当中经常闹一点小笑话。 哦，你的哥哥。 哎，就世博会期间嘛。 啊， 我哥哥跟几个朋友到咱们上海来了。 哦，对， 到上海来了，玩了两天之后呢，其中有一个人、北京有事儿，先回去。 哦，先回去。 啊，先回去。我哥哥一想到车站就送送他。 啊啊啊！ 那个时候客流量特别大。 对， 火车一进站，我哥就往上推他那朋友。 哦，帮忙。 说是上上上上上上 啊，帮忙。 上车去呀， 给踹了， 上去了 啊！ 上去之后，火车一鸣笛， 嗯， 要开了。 哦， 我哥哥这人特礼貌， 是 想先打个招呼 啊， 说声再见 啊。对， 姐。你再瞧这火车 怎么样， 到北京了。 嗨，这也太夸张了。 送走了朋友，累了一身汗， 是 有点口渴。 嗯嗯， 一想怎么办呢，出了火车站买点喝的。 哦，对， 出来一看有个小超市。 啊啊， 进去了，人家柜台上放了可乐。 哦哦， 我哥哥想打听一下价钱。 嗯嗯嗯， 哎，小姐。 哦哦，问问 可乐就啊多少钱。 哦，问问价钱。 5块。 哦， 您喝吗？ 嗯， 喝啊，好，啪，给您。 哎， 喝不起。 哎，啊，喝不起，这都打开了。 您这个先生真是可乐，这都打开了。 就是啊， 那啊，行，咕嘟咕嘟喝下去。 哦， 给人家5块钱。 哦， 心疼啊。 嗯， 我哥哥是个过日子人。 是， 他一想，由于说话很吃力，你看，结果花了5块钱。 嗯嗯， 就算交学费了。 哎， 一着急坏了。 嗯， 找不着道儿。 哟。 不知道住哪儿了， 迷路了。 你要打个车就送回去了。 嗯， 我哥哥舍不得。 哦， 他一想我自己溜达溜达，走回去，我逛逛上海的市容。 哦， 上海变化这么大， 散散步， 我打听打听。 对， 一看马路边上站一大胖子。 哦， 我哥哥过去了。 嗯， 其实他就住在申江饭店。 哦， 特别好问。 嗯， 他鞠了个躬。 哦， 先生，申江饭店就有。啊，怎么找啊？ 费劲。 这大胖子回头看他一眼，没说话。 哦，没理他。 我哥一想，可能没听清楚。 对， 再问一遍。 啊， 先生。 啊， 申江就饭店就有。啊，怎么找？ 呵， 这大胖子又看他一眼，还是没说话， 还没理他。 我哥哥有点急了。 嗯嗯， 先生，就是申江就饭店就 怎么走 啊？ 他还着急了。 这大胖子又看他一眼，还是没说话。 还没说话， 旁边有个小伙子看不下去了。 啊， 心里话，你这个人真不懂礼貌，外地的。 是啊， 跟你打听路，说话还有点语病，越着急越紧张。 对啊， 你要知道在哪儿，你告诉人家。 应该。 小伙子过去了。 啊， 一扒拉这个大胖子，嘿， 就 你这大哥不像话了。 嗯嗯， 我看了半天了，外地来的，问你3遍了。你要知道申江饭店在哪儿，你都告诉人家。 对呀、 啊。结果这大胖子说了一句话，我哥哥都乐了。 胖子说：“ 先生 啊， 我不能就他就说话。 怎么？ 我一说话，他说我就 啊学他。 俩呀。”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在欣赏了3段施圣杰先生近年来和石富宽先生一起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之后呢，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会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加油办》。